肝的硬化甚至腐损，是吧？那么小小的一个当归丸何以有其神功？哎，这和他的对药的组方，哎，药不在多而贵乎精，是吧？当归女性妇科药药啊，养血调血啊，药中之宝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给大家接着说说一说这药中国老，哎，说说这甘草它的名字的由来啊，以及为何名曰国老。甘草啊，它是中药当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药物之一，药性啊比较和缓，能够调和诸药，所以呢在诸多的中医的处方当中啊，都由甘草来压轴，是吧？故而呢称为什么呢？甘国老。那么围绕着甘草的发现还有呢一段有趣的传说啊。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说说这个传说，而后呢再来给大家解释解释何为国老，是吧？说从前呢，在一个小乡村当中，哎，有一位老中医，医术精湛啊，来找老人家看病的人啊也是络绎不绝。有一次呢，这位老中医啊要赴外地为人看病，是吧？那么临行之时呢，哎，就给徒弟留了事先开好的几副药，是吧？来准备应付来家里看病的病人，是吧？古时候他那个药铺没有现在的成药，是不是啊？都是先诊脉，完了给你抓药，照方抓药，是吧？那么这个老医生呢，哎，你看他很有先见之明，哎，他有点哎，像现在的超前意识，像现在的药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啊，你是感冒啊？你感冒这有感冒药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拉肚啊？你拉肚这有泻立停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便秘啊？便秘呢？这有什么呢？缓泻的药。你看，他提前给徒弟啊包好了几副药，是吧？来什么样的病人，你就照什么样的方子吃，是吧？随之啊，哎，这个老医生啊，多日没有回家啊，那么留这几副药呢，眼瞅着病人不断呢，来就用完了啊，徒弟按方子啊，来什么病人用什么药，用完了没药怎么办呢，是吧？徒弟呢又不好乱开药，是吧？哎，那病人还是来呀，是不是啊？什么脾胃虚弱的病人，有咳嗽咳痰的，有咽喉痛的，是吧？哎，徒弟也没有办法，是吧？说我不能给病人乱吃药，病人吃坏怎么办？哎，我得吃点啊，给这个病人弄点什么呢？哎，吃不好也吃不坏的。哎，这个徒弟就耍了个小聪明，就把呀家里那个院子里用来烧水的啊，嚼起来呢还有甜丝丝的那个干柴火，哎，把它切碎了，是吧？做中药饮片那有切刀，是吧？都给切碎了啊，哎，包上包，哎，就告诉这病人说，这是我师父留下来的，那你回去煎汤啊，怎么喝啊？谁知呢，这些患了脾胃虚弱的病人，是吧？还有那些咳嗽咳痰多的病人啊，还有咽喉肿痛的病人，以及呢哎 痈阻肿痛，小儿胎毒。哎，吃了这个徒弟开那些用柴火切碎了甜丝丝的熬好的药汤子，还病毒好了，是吧？都上门答谢，哈，上门答谢啊。哎，答谢的时候师傅也回来了，是吧？哎，师傅就把这个闷儿就给解开了啊。其实这可不是简单的柴火啊，它是一味非常什么呢，哎，药性缓和而且有奇功的药材啊。因为味道甜丝丝的，长得跟草梗子似的啊，哎，故而得名甘草啊，甘草。哎，从此呢甘草入药沿用至今啊，沿用至今。那么甘草啊，它又能止咳化痰，是不是啊？它能又补中益气啊，那又能呢补益脾胃，是吧？那它为什么称为药中之国老呢？啊，什么叫国老啊？啊，它不是大将军，是不是啊？他也不是丞相啊，国中老臣啊，能够什么呢，安上府下啊，内外沟通，哎，能够和事佬说人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像现在咱们讲的叫和谐社会，哎，那社区的居委会的大妈，哎，调节邻里关系，哎，调节夫妻关系啊，不让老闹离婚，不让邻里老吵架。哎，这社区工作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，是吧？那么甘草为何得名药中之国老？哎，它也起着居委会大妈，哎，这个什么呢？哎，这个作用啊。在药书啊，《本草证》啊，大家都知道《本草纲目》啊，还有一本药书叫《本草证》，哎，在这里边有这样的记述：甘草味儿至甘啊，什么叫至甘啊？特别的甜，至甘啊。得中和之性，哎，甘草有中和的作用，又有调补之功啊，有调补之功，哎，既能调和，又能调补，故毒药得之解其毒，是吧？纲药得之和其性啊，表药得之助其外，下药得之缓其速，去邪热兼筋骨，健脾胃，长肌肉，随气药入气，随血药入血，无往不可，哎，故称国老。哎，这都是古代药书里边的这个原话啊，所以乍一听起来直呼者也啊，不咋好懂，是吧？那下面我给大家简单的翻译翻译，是吧？把它解成大白话啊，说呀，这个甘草啊味道比较甜啊，它有两种药性，一个叫中和之性，一个叫调补之功。那它都有什么调补作用呢？哎，你看这药当中给大家讲过上品下品中品，上品之药它是无毒的，中品之药呢是有小毒的，下品之药呢那治病它有大毒，以毒攻毒，是吧？有的人病治好了不说，那毒药也伤其正气一半，哎，这就是药之下品。所以但是呢，那有时候有毒的药你还必须得用，以毒攻毒吗？那又怕毒药人中毒怎么办呢？哎，配上甘草啊，毒药得之解其毒， 是吧？所以甘草可以解药毒啊。那么纲要得之何其性？什么叫纲要啊？哎，就是这个药物啊，性子比较烈，是吧？你像这个退烧药，有时候给你泻的冒虚汗，人受不了，虚脱了，休克了。你还有的什么呢？补的大热之药，这面一吃，好家伙，那面鼻子流血了，啊，这药性太过于刚烈。好，有了甘草，它可以让药性比较缓和。啊，说白了，缓释剂作用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表药得其助其外。什么叫表药？就是发汗，啊，发汗。哎，你有甘草的帮你啊解表，是吧？那么下药呢？哎，就是下火的药，啊，吃了让你跑肚拉稀的药，是吧？你拉快了，拉虚脱了啊，缓其速，让你慢点拉，啊，别伤了正气，是不是？此外啊，除了调和药性之外，甘草它本身的药性去邪热啊，去毒邪产生的热毒啊，坚筋骨。你看啊，为什么当归丸、当归补血养肝，这甘草它起什么作用？哦，它能坚筋骨。何以来坚筋强骨啊？哎，就是因为它能够什么呢？哎，入肝血啊，又能健脾胃，又能长肌肉，啊，随着补气的药它能入气，随着补血的药它能入血脉，所以无处不可。可见呢，这个甘草它什么呢，在全身脏腑经络当中的通达之用，所以称为国老。哎，这个名字也就解释通了啊，也就解释通了啊。那么当然呢，你像这个养和肝血的当归丸啊，我们给大家讲了传统中医啊它的这个中药的吃法啊，中药不是吃饭，是吧？你就吃吧啊，一天三顿饭丁吃不是，是吧？哎，早晚啊，早晚啊。你像这个当归丸，我们给大家讲了用酸味的啊，酸梅汤做引子啊，酸味入肝嘛，啊，入肝。另外呢，吃15天停15天，不要光老低着头拉车，别忘了还得什么呢啊，抬头看路啊，抬头看啊，吃15天停15天，15天为一节啊，为一节，24节气嘛，24节气15天一节，是大自然的一个转折啊。同样啊，我们吃中药吃什么呢啊，你们不要认为哎，我们吃中药我们就吃中药的那个治病作用，不是。吃中药就吃药里面的春夏秋冬，就吃药当中的酸甜苦辣，就吃药性当中的生长化收藏。其实我们吃的是药物当中的自然之气，是吧？来补人体当中在这个自然时节你不足的气。所以中医说，药者以毒攻毒，这个毒不是说把人药死那个毒药，指的是偏邪之性，以药之偏邪补人之不足，所以药之除病以毒攻毒，是吧？以他的什么呢，偏邪补你的不足，补足了药到病除，是不是？补足了病除即止。所以主国中医没有说吃一辈子的药啊，吃一辈子药都是不好使的药，是吧？把人调到阴阳平衡了，哎，就不用药物的偏邪之性了啊。说我这亏得多老补不上，那你就得慢慢补啊，这么个过程啊。这五体金之调养在于肝的气血的养固，我们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啊，说这么多。那人之五体啊，骨头是支架啊，肌肉韧带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关节它作为连接纽带和它运动的动力啊。那么还有一个肉叫皮， 脾主肉，啊，脾主肉，肉作为身体的一个围墙，啊，肉作为身体的一个围墙，啊，增加人的抗寒的能力，增加人对脏腑的内脏的保护保温，是吧？那么在这儿，你看啊，我们中医常说肝肾同源，肝肾同源。肝肾同源当中就有筋骨同源之说啊，有弹性能屈伸的，这都叫筋。骨头呢，骨头是支架。那么筋和骨同源呢，软骨。软骨它既有骨质性又有筋的弹性。哎，这叫筋骨同源。另外啊，五脏六腑啊，它不是说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不是分裂的非常清晰。啊，千丝万缕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刚刚说完筋骨同源，我们再说说什么呢？哎，肌肉同源。你看，肝主筋，有弹性的这个肌肉，它叫筋，是不是？那么当这个肌肉它放松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肉，它就是皮所主的五体的形态。哎，所以在这儿我们今儿又要给大家复习一个重要的医学名词了。啊，什么是肌肉啊？啊，一说肌肉好多人就想起了啊，我锻炼身体啊，一使劲儿胳膊上鼓俩大包，一摁硬当当的啊，这叫肌肉。啊，对不对？从解剖学上来讲 ,100 分啊，完全正确。但是从中医文化，从脏腑文化上来讲，啊，就只能给你打50分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中国的中医药文化，啊，或者说我们说中国的国学文化，中国的汉字啊，哎，言简意赅。鸡肉，鸡是鸡，肉是肉，俺说什么意思？是吧？你看有那大胖子，啊，有那大胖子，胳膊粗，不见得力量大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有肉无肌。哎，反过来呢？你看那小瘦子，啊，有的人干瘦干瘦的，好家伙，特别有劲儿。那就叫什么呢？哎，有肌无肉。哎，胖子没劲儿叫有肉无肌。瘦子有干巴劲儿，那叫有肌无肉。所以肌是什么？肌是收缩有力的肉。那肉是什么呢？啊，那肉是放松了的舒缓的肌。是不是啊？哎。那么理解到这儿了，好多人问我啊，徐老师，我们想健康，我是不是要锻炼身体呀？哎，我欢迎赞成大家锻炼身体，但是坚决反对大家在健身房锻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你看那健身房那健美的运动员啊，把那个浑身的脂肪都练没了。啊，练没了。练的浑身都是腱子肉，啊，都是腱子肉。你说这就健康了吗？啊，按西方的美术学、解剖学上讲啊，美学上讲啊，漂亮，全是腱子肉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得病的。为什么呢？肌肉裸露，有肌无肉，啊。你看中国人的健康标准是什么？啊，你看中国人的武林高手，你见哪个满肚皮的这个什么呢？腱子肉啊，没有。你看他都很单薄，但是一出手，那力量是撼动山河，是吧？所以中国人的健康他讲的是和谐，啊，和谐。所以过度锻炼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特别咱们提醒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，在跑步机上拼命的跑， 没事做仰卧起坐，做酷训运动，推杠铃，你浑身的肌肉一摸一个嘎的，是吧？不使劲的时候呢，腱子肉都放松不了，这样的人容易猝死。啊，大家没听错，容易猝死。为什么？叫有肌无肉，心肌肥厚。啊，有肌无肉，心肌肥厚，而且这样的人还容易得抑郁症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身上剩着腱子肉没有脂肪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个心脏的肌肉肥厚不说，你那个心包特别薄。这样的人容易惊吓，容易感冒，容易抑郁，容易自闭。那么中国人的健康标准是什么呢？叫心宽体胖。心宽体胖是什么？说这肌肉啊，一摸呀，很绵软，放松的时候吗？但是一旦用起力量来，你像那打太极拳似的，你看着慢慢悠悠的，一发力一发功，好家伙，那力量是排山倒海的力量，这叫刚柔并济。反过头来呢，你把人练的都成死肉疙瘩了，一个是心肌肥厚，一个是有肌无肉，你那个心包就特别薄，心包薄，人那个心就比较寒冷。啊，你看那个健美那个运动员，他们最怕降温，为什么呢？咱们健康人有层脂肪，它保护着保温。你练的浑身都是腱子肉了，都是肌肉，没有肉，没有脂肪保护，来点冷风他就感冒。所以说，他不但身体怕冷，他心也怕冷，感情脆弱。所以我们锻炼身体，把身体锻炼的瞅着挺漂亮，把人锻炼成一种病态了。这是很可怕的，这是无知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当令，时尚说的就是值班，告诉大家，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在不同的季节，气血运行有着它不同的特征。正所谓春生夏长，秋收，冬藏，这四个字说出了整体气血运行的规律。那么在整体的气血运行的规律条件下，又有着什么呢？个体的不同。我给大家讲过，是吧？一年有四季，春夏又秋冬。那么同样啊，以大见小，以小见大。那么这一天当中，这一个小的个体是吧，又有春夏秋冬。这个春是早晨晨起之时，是吧，气血生发。这个夏是正时晌午，是吧，气血特别的充足旺盛。这个秋指的是日落黄昏，啊，百鸟归巢，人呢，哦，也要除却兴奋，逐渐收敛，在享受晚餐的时候，人要享受一定的安静祥和。那么夜半三更呢，哦，这就是一天当中的冬季啊，人呢要在熟睡当中养精蓄锐，心肾相交，养足了精神，第二天早晨起来精神百倍。所以啊，我们给大家讲四季养生五行疗法的这个理论，只是让大家知道气血运行的特点，不单是一年的规律，还有一天的规律。 我们顺应着这个规律去生活，去学习，去工作，去饮食，那么这样的顺应规律的生活、学习、饮食的方式，我们把它叫养生。正所谓生活无处不养生。那么人为什么会得病呢？老话总是说啊，人食五谷杂粮，没有不得病的。那么人得病，但是真是吃粮食吃出来的吗？不是。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生病的，是告诉大家，只要是活人，就会得病。那么得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哎，我们祖国的传统中医把它分为三大原因，正所谓内因、外因和不内不外的原因。外因不用多说啊，外界自然的风寒暑湿燥火。那么内因呢？哦，人的情志，人的起居，人的喜怒哀乐忧恐惊，人的顺境，人的逆境，人的劳累，人的过于安逸。那么不内不外因呢？它指的都是一些特发的因素啊，特发的因素。那么究其所以然，那么人到底为什么会得病呢？哎，我在健康栏目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，我来告诉大家，人得病就是犯了错啊，犯了错。犯了什么错啊？哎，就跟你那个开车，你犯错了，你压线了或者闯红灯了，违反了交通规则，对不起，罚款扣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人呢？人在生活当中，饮食有节，啊，情志有度，起居有常，你在某一个环节上犯了错啊，冬天你偏要做夏天的事儿，晚上你偏要做白天的事儿，违背了阴阳的规律，破坏了五行的法则。好了，这里没有交警给你开罚单啊，违背自然之道，你的气血运行就会紊乱，进而就会生病。现时现报的突然急发的叫急性病啊，慢慢来的啊，把坏习惯养成病。哎呀，我以前经常熬夜，啊，现在整的失眠了，年啊，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特别什么的劳累啊，现在弄个心衰，弄个腰托。好习惯顺其自然，那是健康长寿，颐养天年，无疾而终。啊，坏习惯呢？啊，坏习惯伤了五体，坏了四肢百节，内耗于脏腑，那么就表现为病痛的折磨。所以呀，人都会得病，得了病别怪张老三啊，别怨李老四啊，不要怨天，莫要尤人。来，听了我们这个健康节目，大家要明确一个道理，人得病皆因犯错，是吧？绝大多数是我们自己的错啊，当然了，先天的疾病还有父母的错，是吧？精血不足导致孩子先天不足，所以先天的病是父母造的错啊。说怎么办呢？人没有权利选择父母，是吧？谁都没有那个权利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但是人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是吧？所以养生是什么呢？哎，养生就是改错，得病呢就是犯错。 所以天底下没有一片说你吃完了永远不得病的药，没有。哎，只有啊正确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让我们好好的活着啊，远离疾病啊，快乐着健康的活着。那么如何去掌握这些规律呢？啊，它不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啊，它需要不断的积累，甚至它需要什么呢？教训啊，需要教训。所以生活当中啊，很多人都是吃了亏才长了经验的。那怎么样不吃亏我们长经验呢？哎，那就要靠后天的学习。我已经给大家讲了筋和骨的养生。筋骨是五体的范畴，而肝肾呢是五脏的范畴。人之养生，内养五脏，外调五体。正所谓人生百病啊，根在五脏。所以啊，我们祖国中医啊，五脏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这五大脏腑系统的养生文化，它是整个中医养生文化的精髓。所以中医强调的是内养啊，内在的调养啊，打铁还需自身硬啊，是不是？它不是靠外在的支架啊，不是靠外在的拐棍啊，不是靠外在的顶药啊，恢复人体五脏功能的全自动啊，实现什么呢？五脏对五体的合理的濡养啊，规律的顺畅的运行。哎，这是真正的健康长寿的表现。那么今天呢，今天我们就书接上回，接着呢要给大家说说五体之肉啊。节目当中给大家区分了鸡和肉啊，鸡和肉，鸡它属于筋的范畴，为肝脏所主，一屈一伸，有力量有弹性啊。什么是鸡？鸡是有力量的肉，哈哈，那叫鸡啊。那么肉呢，你看肉是放松了的鸡啊，放松了的鸡。你看人的这一块肌肉，从它的功能表现和力量上，我们把它称之为肝血所主之筋，能屈能伸。从它这个物质形态上啊，它是一块放松的肉，你肌肉丰满的人，人长得粗壮；你肌肉纤细的人，人长得单薄。哎，它是皮主肉，它又是一个肉的形态的存在。另外呀，我们说的肉啊，还不单单包括着肌肉，它还包括什么呢？还包括我们的脂肪，啊，皮下的脂肪，是吧？这个皮下脂肪，一它能保温，是吧？胖子比那瘦子扛冻啊。二呢，哎，它能扛什么呢？机械压力。说白了，坐时间长了，你看那个屁股上有肉的人，他舒坦；那瘦的屁股上没肉的人，坐时间长了，屁股就坐得硌得疼，是不是啊？这叫缓解机械压力。你包括那拳击运动员，他为什么要肌肉壮实啊？你打一拳，哎，他能弹回去。你要那个小瘦子打一拳，没有肌肉的护垫，没有脂肪层的缓解，得一拳下去打骨折了。这叫缓解机械压力。第三，叫能量储备。啊，能量储备。你看啊，同样是慢性疾病患者，你看那个胖子是吧，哎，他得病了，病三个月好了，人瘦一圈啊，人瘦一圈 啊，你看那瘦子呢，是吧？不用三个月，两个月人就瘦脱相了。或者我们说的再严重一些，恶性疾病，那胖子能熬三个月，瘦子一个月就上了西天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你那皮下脂肪，是吧？那是能量的储备。所以说，你像那个高危病人，啊，我们说的是身体消耗到极端的高危病人，医院要给他打脂肪乳，啊，你看这样的病人他不担心了，哎，我不能吃肥肉啊，我别吃出高脂血症。对不起，你血里边的油都干了，所以只能往血管里输那个脂肪乳，干什么？给你点能量储备，给你那个已经灯枯油竭的油灯里再添点油，让它再多点两天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见呢，这个肉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知道了脾主肉，它是人的能量的储备，知道了它的重要性啊。那么脾当它不能有效的主肉的时候，这个主是当家做主的主啊，你可别当煮方便面那个煮，不是煮熟了的煮啊，主当家做主啊，脾主肉。那当脾不能煮这个肉呢，哎，就像有的人干吃不长肉，干吃还贫血，哎，就说明他脾湿运化啊，不能生化气血了，所以要健脾啊，我们常说叫健脾开胃啊。你同样一个饭桌上吃饭，那有的人100多斤，有的人就70-80斤长不上肉，哎，叫健脾。那还有呢，哎，还有的人怎么呢，喝凉水都长肉啊，喝凉水都长肉，怎么着了？哎，那个还是脾不运化，痰湿太多。你看人过多的肉不叫肉，叫痰湿。你看当脾功能弱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啊，脾功能弱的时候，一个是你贫血长不了肉，是不是？二一个是怎么着呢？二一个是你长水膘，过度肥胖痰湿，这是脾绕。那脾强呢？脾强的人他也吃，他也能消化，完了怎么着了？他有火把那食物给消耗掉了，败家子浪费掉了，他不单是不吸收啊，他吸收了给浪费掉了。中医把这个现象叫火化食，哎，有内火实火把人体的能量给消耗掉了，点灯熬油啊。还有呢，还有就是脾功亢进啊，导致贫血，是吧？把自己的气血给消耗掉了。所以可见呢，脾脏在西方医学认为它是个免疫器官啊，免疫器官啊。而在传统中医上来讲，脾是非常重要的，叫后天之本啊，后天之本。它不单单是免疫了，它和代谢是密切相关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特别像这个代谢综合症，代谢综合症当中的这个高脂血症，是吧？脂肪肝、糖尿病、高尿酸血症，是吧？你看两个都是跟脾有关的，跟高尿酸血症那是跟肾的排毒有关，是吧？而且啊，近些年来研究表现啊，你看中医说脾主肉，脾是人的后天之本，脾是气血生化的源泉，脾在情志上主思啊，你看思虑过度，它造成的代谢类疾病，造成的糖尿病，也跟脾出现了什么呢，功能障碍有关。所以养生如何的来调脾呢？啊，如何的来调脾呢？啊，我一说养生调什么，好多人就拿起笔来了，等着记方子。啊，我吃什么偏方啊？啊，偏方治大病，啊，用错了 真要命。所以不要啊，搁报纸上啊听个偏方拿来就用，你一定要辩证分析，看它对不对症。啊，我们呢，脾的养生，我们不想讲什么吃偏方了，是吧？啊，因为这个方太多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给大家以前也讲过，吃山楂，吃麦芽，吃神曲，叫嚼三仙儿，是吧？那到药铺呢，里边有成药大山楂丸、健脾化湿化脂肪肝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我们就不想多讲了啊。你包括饭后嚼把葵花籽儿，也是健脾化湿的啊。我们只想给大家重点的说说，是什么伤了我们的脾？哎，从情志上内伤来讲，叫思虑，它还叫思虑啊，过多的忧虑。过多的什么呢？发愁，啊，我们说过喜伤心，是吧？忧伤肺，思伤脾。你老思虑过度，老操闲心，你看把这脾越思，越思虑，那个气就结住了，它就淤结了，啊，所以情志内伤是容易导致气血消耗的，啊，这是主要内伤，啊，你包括现在比较常见的什么自闭症、抑郁症、强迫症。啊，都跟钻了牛角尖，思想出问题，情志出问题有关啊。那么外在的原因呢，对脾的伤害，哎，重点就在饮食。我们说叫饮食不节制啊。你看原来大家常说那个偏食啊，偏食，你看食物本来就有它的寒凉温热之性，是吧？你偏爱某种食物，你那个食物的偏性在体内就会造病。那么对脾的伤害，饮食不节，一个是食物结构，还一个就是食物的量啊，还有食物的量。你看吃东西，你吃什么东西很重要，因为你这食物的偏性吃多了得病，吃肉多的人痰湿就重，你对不对？哎，回过头来呢，还有量啊，还有量，你吃的太多就把脾给吃伤了，是吧？多少它也是个问题。那么还有时间吗？有啊，还有时间的问题。你看你早晨早饭不吃，你晚上吃的特别多，你那胆汁就容易梗阻，它容易攒胆结石啊。俗话说马不吃夜草不肥，是人夜草吃多了，你就吃到肥胖症糖尿病了啊。你看吃东西，一个是吃种类，一个是吃量，一个是吃时辰，你几点吃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早晨多吃，晚上少吃啊。还有呢，你带着什么心情吃啊？你看有的人心情不好就吃东西，心情不好就吃东西，结果你看也吃成肥胖症。所以带着什么心情去吃，所以人吃东西它不是马吃草料那么简单的事啊。吃的种类，吃的量，吃的时辰，你用什么心情去吃，哦，还有你这食物吃的什么地域，是吧？你在中国我全吃进口食物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看你花大价钱，你早晚得病啊。饮食不过百里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所以人吃东西你就吃你家里方圆百里产什么吃什么，哎，那你身体就不得病。反过来你老吃一些千里之外水土不服的东西，你就会过敏，你就在给身体吃病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，是吧？大家伙就认为，你看我又不是大夫，是吧？我得了病就让大夫治就得了呗，我干嘛要知道啊？其不知啊，这个不知道就意味着 你的病治不好。因为得了病，吃苦的、受罪的是自己，花钱的、治病的还是自己，治好了享福的是自己，治不好福发的、再遭罪的还是自己。等到你明白了这些缘由之后，哎，你就会理解希波克拉底，世界医学之父，是吧？2000多年前就提出，啊，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，啊，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。为什么？是吧？中国人的话言简意赅，啊，就几个字就解释了：自作自受，自食其果，是吧？那说句俗点的话呢，说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。所以治病不改错，都等于白治。所以教大家正确认识疾病的病因。你这病看明白了，其实就已经治好一半了。是不是？帮助大家正确认识疾病，用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而达到养生、防病、除病的这么个目的。有这么一位武汉的啊72岁的老太太啊，哎，到医院一查心电图，人说你老太太心梗，是吧？啊，说得给你放支架。老太太还有多年的老胃病。老太太一听这个吓坏了，那就放吧，是吧？啊，一听要要命了，那真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结果花了18000，是吧？结果做动脉造影，一看，心脏血管非常的畅通，所以这个支架的钱就省了。但是那心脏造影那10000多块还得给人医院。检查完了之后，人大夫说：“老太太，恭喜你啊！”说怎么恭喜啊？你没有得心梗，啊，那心电图查错了。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老太太可高兴了，虚惊一场，啊，给我来打来电话。我说你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？他说我没得心梗，我怎么能不高兴？我说是啊，啊，说你得心梗的是大夫，恭喜你没得的还是大夫，10000多块钱进人兜了。这时候老太太恍然大悟，啊，做动脉造影的检查指标，老太太的心脏血管非常光滑。我说哎，你也不冤。啊，花了这10000多块，对你心脏做个全面检查，我告诉你，就冲你这光滑的心脏的血管内膜，啊，想得心梗啊，10年20年之内得不上了。老太太一听这个，哎呦，那这钱花的值哦，你看看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病人看个病多不容易。所以啊，针对啊老人家的这个问题，是吧？我近些天给大家讲这个冠心病，啊，冠心病。什么叫冠心病？啊，好多人把它当成心脏病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完全正确。冠心病的全名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冠状动脉？啊，我这个在以往的知识普及当中，给大家都做过介绍。但是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他都是贵人啊，贵人多忘事啊，左耳朵听进去了，右耳朵对不起没捂住冒出去了，记不住了啊。记不住不要紧啊，天天给大家讲增强记忆。哎，那怎么办？咱们记性差就多听两遍呗。是不是？哎，冠心病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啊，给心脏供血供氧，供心脏吃饭才能干活，心脏的营养血管。那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呢？哎，就像你家买了一口锅，新买的锅是干干净净的，你用了几年，哎，上面就沾了油污了。更形象的比喻就是你家那个 抽油烟机上面的油柳子，用个两三年你得清洗啊，不清洗粘得油腻腻的。所以人的冠心病就是动脉粥样硬化。但我为什么说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呢？是不是？哎，这里边有我的道理。我说在心脏冠状动脉流过的血，光搁心脏流还是全身都流啊？啊，说我们得了病打一针，这药为什么能到身体里去啊？啊，因为全身的血脉是畅通的。所以说那个肿瘤的病人，你就不要担心，哎，我不能吃活血的药，我一吃那瘤不全身都是吗？你不吃，你那血也是全身都在流的。所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，我们简称它叫冠心病，而实质上呢，动脉硬化它是全身同步的啊，全身都存在的，它不是独苗，它不是独生子，只要你心脏冠心病了，那你就全身动脉硬化，这是普遍存在的共同的。哎，只不过是心脏这表现的明显一点，为嘛呢？啊，因为心脏是纳税大户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它血流量特别的大啊，它是总发动机呀。同样的，我们还要知道人这个心脏它又是一个吃苦耐劳的这么个脏器啊，轻伤不下火线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给大家讲了冠状动脉造影、动脉硬化、冠状动脉血管堵塞，堵了 30% 的时候，堵了 30% 的时候，是吧？心电图能够查出来，但人没有感觉，是吧？就像我们吃饭一样，是吧？你吃七分饱，你会不会饿呀？啊，不会饿。哎，我要吃个半饱，不行，到饭点可能就饿得心慌了。所以冠心病缺血 50% 的时候才有感觉，心慌啊，胸闷啊，气短，是吧？可见心脏是轻伤不下火线啊。30的时候心电图可以察觉，50的时候人开始胸闷有感觉，缺血 70% 到75的时候心绞痛。我一说绞痛，好多朋友就认为必须像刀绞般疼痛啊，你的认为是错误的。心绞痛它不痛，是心前区发憋发闷，